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梁家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我觉得林荣基嗰个 case 咧，我漏咗一点。 有冇机会揾佢上嚟？ 我觉得唔系话人人都是林荣基，而系我哋要人人学习林荣基。 啊， 我漏咗呢个观点。 OK， 因为点解咧？即系太土啦，人人都是林荣基个意思就系，但系佢面对咁嘅压力嘅情况之下，即使我对佢有怀疑，即系嗰啲新闻究竟系咪坚定流嘅都好，喺咁嘅压力之下，你夠膽走出嚟，所以我尋日咧，我睇到有線嗰個新聞啦，我尋晚翻去睇咗兩次，我好感動。有一個女記者應該係，多謝你啊林生。哇！呢句説話，哇！真係即係催淚嘅説話。跟住林榮基嘅講法就係咩咧？我多謝你哋啊，真。你有冇睇到呢段？哇！呢段真係好感人。喂，我諗你問十個人，起碼有六七個係唔敢好似林榮基咁。走出嚟， 而家五个里边， 我当佢嗰啲所有图色新闻都系正确嘅话，我更加唔敢走出嚟啦。你个 video， 你同条女搏嘢嘅时候，你俾人系全世界公开啊，扑街！就系因为01呢件新闻，我更加觉得林荣基系一个正人君子同埋可贵。我觉得呢一点啫，我补充完。 嗯，唔系我同意啊，呢个就即系咁讲。 喂，我都唔敢啊。 系， 你揸住我啲床照。扑街！ 唔系呢个就是、 我条章有几有勃起嘅时候，究竟有几多寸？你都读捻埋。 唔系呢个就系你见到 我任两献咁，俾条女都饱爆，你得五分钟嘅能力，咁我几斤鱼皮啊，大哥？ 咁呢个你就见到阿李波同埋阿林荣基嘅分别喺边度啦，系咪？咁但系当然，大家都唔可以太苛求李波，其实系可以做到啲乜嘢？ 唔系老实讲，你真系一个即系强权之下，大家人性嘅软弱。好自然， 唔系，但系咁讲，我觉得民主运动咧，即系如果尤其系你要诉诸群众，你希望越多越好，系可以做得大嘅。少少嘅，即系虽然你话正能量呢个字咧，即系其实俾人用到烂晒啦，即系已经甚至乎大家都觉得讨厌啦。但系讲真的，真系好重要。相反嚟讲，喂，你即系出现咗一间单咁嘅嘢，喂，你见到啲人即系喺度咧冷嘲热讽，跟住咧，哎呀，一定会有啲人出嚟讲咧，人人都是林荣基啦，仿佛走出嚟嗰啲人咧，即系其实咧都系机会主义者，或者纯粹系咧谂住沾光环啊咁样样，即系呢一种全部系诛心嘅，叫做系即系 cynical 啊嘛。 喂，你够胆好似林荣基咁、嗯？喂，你真系老实讲，共产党流民政党嚟嘅。佢點樣起家噶？同黑社會有乜撚嘢分別啊？佢真係白撚咗你噶喎！雖然你話我計條數， 嗯、 即係應該都而家唔敢喐佢噶啦。 嗯， 佢真係喐你，咁你點啊？你我你係我咁喺度分析，梗係冇撚問題啦。 喂，講真，即係 你係個 situation 咪咁講。 如果 冇錯啦， 如果佢開咗呢個記者會， 喂，幾廿歲人咩風浪未見過，使乜兩日瞓唔撚到覺咧？ 係咯。如果你真係因为呢镬之后，即係你话出咗嚟讲真话之后，係突然间又失踪，係真係会刺激到香港人神经㗎、嗯。 你真係讲你知唔知我都听到好多佢哋铜锣湾书店嘅一啲嘅坏话啦。 嗯。 但嗰啲嘢重要咩？即係呢个讲法就话屌你咩食两家茶礼又好，或者係即係阿龙写撚完书之后唔撚俾钱好似郁文咁撚样又好。喂，嗰啲嘢唔撚重要啦嘛已经。 嗯、 大家分下轻重啦。学下呢个青年新政咁讲，系嘛？分下轻重，究竟香港重要定系中国重要啊？大哥，系咪？ 冇噶，你咪玩到去黄杨达咁样咯，做埋失实评论咯。咩林荣基亲政，中共老乖，但系主流媒体反应冷淡， 系咩？ 系真嘅， 热血时报啊， 系。 主流媒体反应冷淡啊！ 主流媒体系啊，本土派嘅主流媒体。 咁佢嘅反应冷唔冷淡 先？喂，明报摆 A 一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摆 A 一，苹果日报摆 A 一。喂，你老实讲， 够噶啦。 BBC 都要报、BBC 本来佢嘅工党国会议员 Joe Cox 即係俾人掰咗咪呢個好大件事，一個民主社會裏面唔應該係咁㗎嘛。有咩問題我哋坐低傾啊，靠投票啊，靠理性討論啦、 啊。 係咪大家包容唔同嘅意見。喂大佬你竟然掰咗人喎、啊 嗯。 但係佢依然要涉呢個林榮基呢一段新聞。 係喎、啊。喂即係你考克斯即係 Joe Cross, 佢係關係到英國 脱歐嘛， 脱歐問題嘛， 因為殺佢嗰個講 British person 咁大鑊，喂，即係你，喂，你而家其實考克斯嚴然係做咗咧，即係其實成個即係叫做係即係留歐派嘅烈士，等於係， 唔係同埋你成為一個民主制度嘅污點，係，因為民主嘅制度就話我哋唔好撚打交啦，我哋唔係靠即係去健身院，唔係靠拳館。就解決問題嘅，我哋係用一個理性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咁啊，我唔理你肥定瘦，你唔理你大隻定係細粒，係嘛？大家都係人人平等嘅，大家係理性討論嘅。咁咧，我就搓到個結果出嚟，大家可以接受嘅、 嗯。 喂，你英國咁傳統嘅一個民主嘅國家，雖然我都唔係好撚信嘅，嚇，因為我哋嗰啲左膠。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竟然一個國會議員去宣傳留歐又好，即係脱歐又好，你竟然公然。喺一個嘅公眾場合啊，巴咗佢。 嗯， 你知唔知道當年啊，美國人開始唔相信呢個政府由幾時開始？ 嗯， 刺殺金乃迪，因為點解咧？根據佢好多 cover up 啊嘛。 嗯， 無論 CIA 又好，即係 FBI 都好，甚至乎軍方都好，而係我懷疑你個政府，我對呢個政府係唔信任。同樣道理，你巴咗個。國會議員，因為佢即係推廣呢個留歐嘅話，喂，你係對成個民主制度嘅一個不信任。明明都有公投啦，全民制憲啦，即係簡單講就係、是，你都仲要用武力嘅方法去解決問題，唔撚係啊嘛。唔係，所以推動勇武嘅人，你自己都要反省個問題。即使一個民主嘅國家，你用呢個方法去解決問題，解決唔撚到嘅，只係會製造仇恨。只是你掰我掰你嘅啫嘛， 嗯 嗯， 冇戇鳩啦。 唔係你嗰已經違反咗自由原則啦，係咪？ 你違反咗人嘅最重要價值嘅生命。 唔係民主同埋自由咧，其實兩個係連體嬰嘅，應該係。即係你話嗰、那個真係你一個現代化嘅一個民主制度，一定係咁。你唔可以冇呢樣嘢。即係如果你自由地表達自己個人意見，係會受到生命威脅。咁呢一個民主，所謂民主已經唔係自由噶啦，其實係。你冇自由嘅民主，仲系咪民主咧？即系呢个系呢个系问题啊嘛。咁所以就话嗱，其实就诶，啱啱我见到咩？阿吴良星咧，即系其实有啲人问佢，喂，你而家阿林荣基走出嚟讲咗呢单嘢之后，你会唔会收翻你洗头艇嗰个讲法啊？ 啱咪就咁讲咯， 系啊。咁佢又话咩咧？唉、哎，即系啊。嗱，阿多即系你 引述其他人嘅啫嘛， 引述其他人嘅啫， 贱到呢条友仔。 系啦，喂，咁啊，仲有一单嘢就系其实咧，嗱，因为咧林荣基都讲好多次啦，即系其实呢、這、一个佢觉得成单嘢咧，即系点边个老拐佢，唔系公安，系中央专案组，去到中央专案组咧去负责咧，呢、這个你就唔可以赖咧，其实系习近平，即系好似呢、這个嗰阵时咩啊？台灣即係去到、這個、 江南岸， 係江南岸，你唔可以賴到江南岸㗎啦。你中央專案組，喂，你有冇可能即係其實習近平唔知情啊？嚇！ 啊，程翔講過啊嘛，呢個係部級㗎嘛， 部級㗎啦， 跨省跨部門嘅一個組織團體嚟㗎嘛， 即係等於咧英美國嘅 FBI 咁樣啦，係起碼就係嘛， 咁 CIA 級別都嚟緊 啦 ，CIA 級別添啊，大佬。即系呢单嘢，你唔会话，你唔会系有人懒醒做噶啦，已经系，你唔可以赖好似江南咁样样噶啦，已经系。 啱，即系唔系好似即系蒋伟国喺度拍台话你写 系啊， 系抹黑我老豆 嘅。你去到咁样样，然之后你五个人都系咁样做嘛？ 嗯， 系咪？ 同埋可以好清楚睇到，其实过去都应该做过好多噶啦。 嗱，仲有一样嘢， 老共咧系肆无忌惮咧。是唔單止係破壞一國兩制啦，去到其他國家咧都係牙牙喳喳噶啦。 係、哎、 有㗎， 你係而家唯一可以避到難嘅，可能你係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啊嗰啲咁嘅地方嘅啫。 冇都冇，你想 都可以挟持你走。 你諗下，喂大佬，即係咪等於 即係把刀捅住你？你想唔想機？ 係啦， 我而家同你攞 boarding pass 啦。嗱，你嘅護照喺我手。 孫中山倫當蒙難記戚咁弱嘅清政府啊，都可以咁樣真係老笠孫中山啊！你諗下共產黨啊， 而家嘅共產黨敢唔敢做呢啲咁嘅嘢？ 喂，好啦，喂，轉個少少嘅 topic， 今日有一段新聞咧，就係、是、關於、這個、 清潔青年新政。 如果你講青年新政嘅話，喂，趁機 你又知我想講青年新政， 趁機出一出雞啊！因為支聯會嗰邊咧，聽日兩點半就有個銅鑼灣書店事件大遊行嘅，咁就係下晝兩點半就喺呢一個銅鑼灣東角度集合，就遊行到中聯辦。 嗯， 係啦 ，OK， 係啦。咁啊，應該要去嘅，其實係 好講青年新政。 OK， 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就其實係突然間就嚇，即係出咗一個好突然嘅新聞啦。 九點零十點好似係嘛？ 差唔多啦。咁啊，呢個青年新政唯一嘅一個區議員叫邝宝贤，即係都辭職，都退，唔係辭職啦，係叫即係退黨啦，係咪？咁佢退黨嘅意思咧，佢好好笑喎。其實佢一開始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自己嗱，其實係清政。佢個 page 咧就公布呢單嘢先嘅， 係啊。 咁公布完之後咧，咁就大概過咗廿零分鐘啦。咁就唔係過咗廿零分鐘，九分鐘到。咁就其實應該有默契㗎啦。咁之後就係邝宝贤咧就自己咧就出一個聲明，就話：，我都即係退黨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好笑就在於咧，佢係要 tag 埋嘅話，佢要落個 tag 就叫擇善固執啊嘛。點解要擇善固執啊？ 唔係，同埋我發覺呢段新聞咧，我一立嘅時候咧， 即係話青年新政係惡，係咪？你係因為善而走嘅，係咪？ 我選擇向善， 向善， 即係頭先我講法，做個好人啊，龍嚟咁樣，唔好做壞人啊，仆街 嚇。咁究竟青年新政做過啲咩惡嘅嘢咧？ 我睇完佢呢一段嘢，佢話其實咧係兩個禮拜之前，跟住佢哋擺到明六月三號，咁我知道咩事。同我之前講嘅說話咧，係完全美妙嘅配合啊， 係 consistent。我話我覺得兩個可能性嘅啫，你喺六四嘅問題上邊你表態，一就係、是、你真係鳩，冇人性嘅，戇居嘅；一就係、是、有人撳你掣落咗我打。嗱、我點樣分析呢？如果你話六月三號其實已經決定咗，其實青年新政嗰時候輕輕含含。走去講緊呢一個嘅火牆論啊嘛， 係 你記唔記得我嘅講法係咩啊？我話你唔撚使搞啦，你老撚咗底啦，民主派嘅支持者唔會再投你噶啦，啲素人係 it doesn't work 噶啦，原來你係咁嘅底嘅，因為你點解可以嗰陣時候俾人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就是、因為你既能夠攞到傳統泛民支持者嘅票，亦都攞到一啲。覺得我哋要轉變嘅票，好痛恨，即係呢個傳統泛民裏面一事無成、窩窩妥妥、乜都做唔撚到嘅票嘛。咁、你咪攞多咗少少咯，就覺得自己係已經係攞咗奧運金牌啦嘛。攞諾貝爾獎咁滯。 係咯，真係。 係嘛？其實你九席係贏一席嘅啫嘛。 唔係，即係你叫做係有個議席就等於而家個政黨啊嘛。即係一個議席就 qualify 一個政黨。 仲係區議會嗰啲咪鳩屎議席屌！ 即係等於就係話咧，即係以前啊，唔係即係唔好話以前啦，就算而家鬱文都係啦，成日講即係話社記啫嘛。一個人飽就全屋人飽啊嘛，係咪？即係話長毛，即係你一個議席 大把啦。你諗下、香港 咁，你原本都叫做話即係嚇、叫做有個區議會議席都叫做一個蚊型政黨啦，係咪？咁但係你諗下，即係我哋成日都即係諗一樣嘢，就係話阿游慧晶佢而家係佢係叫咩朵噶？佢係游主任啊嘛？點樣叫游主任啊？所謂主任嘅意思就係一個社區主任啊嘛。而社區主任呢一個職位係點樣嚟㗎？係因為邝宝贤個議席嗰度嚟㗎嘛。咁而家佢游主任呢個朵仲存唔存在呢？其實係 唔係我亦都估到嘅，因為點解呢？佢嗰個身份呢，邝宝贤呢，第一佢係醫生， 係 醫生，即使話幾辛苦都好啦，做呢個急症室，而家雖然實習啫，都有幾萬蚊個月㗎。 嗯， 你真係執到業嘅話，就算你唔繼續喺急症室， 私人執業 都起碼揾十零廿萬一個月。 嗯， 喂，如果学你头先我哋个阿乔文话斋，你有钱嘅时候，喂，你做人都有少少笨噶，仆街，即系你唔会系计算，即系嗰啲小恩小惠嘅利益嘅问题。 唔系你唔会因为即系钱，唔系即系你钱已经冇所求啦，咁你唔会因为咧， 即系做个好人啦， 系啦，你唔会因为是非之争咧而俾人哋千夫所指嘅。其实讲真， 唔系同埋你做得区议员， 系 我当你好勤力，成日喺条街度派嘢。 總有街坊會同你講咁樣。 係， 喂，你青年新政搞咩啊？喺綠色嘅立場上邊，嗱，我嗰陣時候都係噶，我一做社記我就知噶，我搞領會嗰陣時候都係嘅，啲電話會到嘅街坊。 嗯， 當然你話一百個街坊都唔會有超過三個，但有兩個裏面咧，你已經反映到呢個問題，佢哋點樣睇你？所以咧，我估即係邝宝贤喺條街道嘅街坊同佢講：喂，屌你搞咩啊？喂，我投你票。 嗯、 我唔知你咁契弟㗎喎，原来喺六四立场上面。 你搞领会你都解释得到，佢搞六四佢解释唔到。 好难解释。 係。 喂，本土为先一件事。喂，同埋你諗下你黄埔花园嗰架嘅街坊係咩人先得㗎。 随、时当年有份参加百万人大游行㗎。 係啦。喂，我当你係真心交，你都发觉你要割席啦。你唔割点掂啊？ 嗯。 你除非諗住哎我唔选你，咁但你唔选都好。喂，咁你都要做翻个好人噶，做翻一个正常人噶，喺啲重大嘅原则问题里边唔可以即系轻重倒置噶。我唔用你即系呢个 term 叫咩话，不分轻重啊！屌你真系，系嘛？喂，所以咧，青年新政呢个嘢好捻大镬噶。你谂下，佢赢咗上一次区议会，攞到世界冠军之后，几多个发言人走咗？ 唔系好多发言人，一个啫，即系周世杰 啦。之前有一个嘛，叫咩名？ 周世杰。咁周世杰 再之前其實仲有一個好似叫黃少峰咁樣 都走埋啊！ 所以你咪戇居咯。如果你嗱，我聽到好多陰謀論啦，唔係我嘅 belief 嚟嘅。不過我當呢個 belief 係準啦。我當你青年新政係共產黨擺落嚟嘅一隻棋，啲共產黨咪扯盡咗佢咯。喂，你喺六四嘅問題上面你係冇撚得走嘅，你喺七一嘅問題上冇撚得走嘅。喂，呢啲系香港人过去六四黄金比率，点解能够维持咁耐喺共产党嘅强权里边？你揿佢掣，你咪玩捻借佢咯！你又要再生多个出嚟，喺度扮素人、扮年青、扮屎泛民，又唔同泛民嗰啲老屎忽。好啦， 嗱， 我当你冇揿掣啦。我讲多几个 scenario， 唔好成为个阴谋论。我当你冇揿掣，我靠你班傻仔。啲我唔使玩嘅，大哥。喺啲重大原则嘅问题上面，你都系勾下勾下，分析能力都冇，唔好话俾我土白 KO 啦，屌，我都当我输俾你啦，屌，系咪啊？你讲啲咁嘅嘢，对有咩自己有咩数咧？我都话你玩捻完咗噶啦，我两个礼拜之前我话喂，你咁样咁即系make 一个咁嘅 decision， 咁重要嘅 political decision， 你知唔知你啲票喺边度嚟啊？你有七成系嚟自泛民主派啊，戆鸠！青年新政，你旧政啦，仆街！而家玩捻完咗啦，等你讲得咁捻过瘾啦，六四个问题上边，我唔敢话你系鬼，我冇证据，我唔通日日揾即系私家侦探跟你哋有冇同共产党接触，我咪收佢钱咩？但系你都够啦，如果你冇收佢钱，你做埋呢啲做乜嘢啊？做个坏人， 嗯。 所以邝宝贤系醒嘅，佢使乜靠你啊？我做完实习医生，搵十万八万一个月，再唔得嘅咪移民咯。 唔系，其实你知唔知？ 我使乜同共产党涂脂抹粉啊？同埋我都讲过好多次啦，青年新政里边可能八九成人系真心交噶嘛。 嗯，一定系。 第一，认为传统泛民勾下勾下做咗廿几卅年，乜捻都做唔捻到，信捻埋话我哋相信民主回归。认为我哋所谓和理非非嘅路线乜撚都唔得嘅，咁撚多爱国情怀，我哋香港人嚟，喂呢啲系 sell 到 ，sell 到啫，但系两嘢露底， 同埋你入到去区议会，你都要同泛民合作嘅，到最后唔通你真系走落去建制派嗰边，仲同阿梁美芬眉来眼去咩？系咪先？ 唔系，所以呢啲咁嘅有，我成日都话素人政治其实系反映呢个世界系躁动不安嘅。 嗯， 嗰阵时候我记得阿刘世良，虽然可能阿达克汪就好似唔系好中意听到啦，屌，佢咪写过篇文喺明报咯？ 德康汪啊， 德康汪，屌嘅，即系我用个英文。佢话：喂，刘世良写一篇文话，最近出咗本书啊嘛，全世界即使有民主嘅地方，都系拣素人。 嗯， 点解拣素人 ？Change 就系因为佢已经系唔信 politician 啊嘛，对民主嘅制度都系一个好大嘅质疑啊嘛。但系其实啲人，你谂下，柯文哲都系啦，都露底嘅，而家好多不满啦、 你以為 change 啫嘛？嗱，我又唔撚中意國民黨啊，咁撚親中，又唔中意咁民進黨咁多政治計算咯，咁咪投個柯文哲咯，屌佢又爆， 但玩到天怒人怨啊嘛，呢條友即 係，唔係咯，幾撚快腦底我都話噶啦，你有經驗有 track record 嘅人，我都可以追你啊，屌，係嘛？何俊仁我都知道你中意睇 AV 啊，仆街你條契弟，咁我忍受得到你睇 AV 咪得咯，係咪？我就忍受得到你窝窝妥妥同中共有時砌有時傾，咁咪得咯。咁但我都估到你嘅撚樣係走邊條路啊嘛。啲素人我都唔撚知你今日就講到自己好撚本土又香港人，又話爭取香港民主又雨傘，屌你咪聽日。你原來喺六四嘅問題上面，屌你咪同呢個 共產黨應該係 同氣連枝、藕斷絲連。喂，我真係好撚不齒喎！你唔好話我陰謀論，我扣你喎！喂，我同我覺得你真係冇撚分別喎，冇撚話共產黨食飯，我唔撚食飯嗰種喎。我唔知你咩邏輯喎，咩道理喎？但肯定你所做嘅嘢係對成個香港嘅運動係冇幫助。我真係得呢個結論嘅啫，所以抵撚你死嘅屌，係咪啊？ 嗯。 我唔知係咪因為邝宝贤见我咁樣 KO 佢所以退党啦，不过应该唔係啦，6月3号屌係咪屌。 我都好笑嘅真係其实係。即係呢个如果你 咁。好撚心凉啊屌。 好撚心凉屌。 嘅啦黑心呢条友。 唔係你諗 係啊。而係你事实上係咁啊，你又我讲你又唔諗听。你以为见到个靓女。屌香港大撚把靓女啦，靓女嗰啲好多都系信唔撚过㗎。最撚有人品，最能夠係睇到呢個世情，甚至乎係即係做向善嘅人，嗰啲全部都唔撚靚嘅。話俾你聽，你記唔記得有一句説話叫最毒苦人心啊嘛？所以龍，你先有冇揀靚女啊？以為 所以你揀咗孔令瑜啊？ 我屌鳩你哇！你你呢個節目喺度講屌， 咁唔聽嘅有乜所謂？ 呢呢個係擦鞋真係。唔系，即系咁样讲，喂， 孔令仪廿几岁嘅时候得嘅， 廿几岁嘅时候， 帮佢补翻句啊，屌！ 系，唔系你讲起 check record 咧，即系其实咁有啲人咧今日评论啦，即系好似林记系嘛， 系， 即系话啊，即系 阿记哥 又讲翻转头啦，即系呢个乜鬼嘢，即系呢个林荣基事件，喂，点解要揾阿何俊仁啊？吓，点解揾 A V 人本身就有问题啦？系咪？ 边个有问题啊？喂，大佬， 即系成件事啊，系咪？咁你又大中華交又喺立法會睇 AV 係咪即係啲人都會就係記得呢啲嘢嘅即係你又走入中聯辦而且啲網媒見到你一定會寫衰嘢嘅。喂例如之前喂即係呢個立法呢個阿陶謹申入立法會質問政府有幾多大陸客喺香港犯罪。喂著呢啲教徒即係嘅網媒上面呢即係唔會睇呢個立法會質問嘢。 咁即係阿哥你睇林榮基個記者招待會，何俊仁唔係焦點嚟噶嘛？ 係 何俊仁即係幫佢係召開你記者招待會啫，佢都唔會客家佔地主， 同埋佢 講撚曬啊！ 人肉報警版嚟㗎，你見到佢冇幾句㗎， 就係話叫人攞個 loudspeaker 過嚟啫，因為林榮基把聲唔係幾好，你抽呢啲水冇撚用啦，你夠係大律師啦，有冇人揾你啊？林榮基識柒你咩？你喺个网媒度做 D 一百，屌咁样嘥几廿万一个月，等我哋一百等于我哋一百倍，排名仲低过我哋，屌你跟住正经我班咩？ 唔系 佢想个咩啊？屌我唔解错啊！ 你呢啲全部系偏见啦、 啊！屌、 啊，即系其实阿林记咧都想讲翻一句公道说话。至于你哋如实地是其非，是其是非其非咧，佢哋就话你系民主党支持者，其实佢系批判紧嗰啲咧。即係病態嘅本土派。 屌你唔撚講下邊嗰句，屌！ 唔係呢個就係證明咗你對佢，即係對林鄭有偏見。 有偏見，sorry 啊。 然後咧就寫成咧就變成嘅賣香港。喂，即係你一見到阿何俊仁，就即刻咧就將成件事咧就諗為係賣香港又成。即係呢啲就係偏見啦，係咪？就正如你對邊個林記嘅偏見咁樣樣。咁但係林記間唔中都要寫翻啲好。咁但係喂， 間唔中寫翻啲正常嘢。 呢個 at loud 即係大舊啊！ 系 大舊唔係呢個人力嘅大舊啊！ 系 咁佢亦都喺度評論緊呢個林記嘅講法啦。喂，如果你話你頭先講 track record 啊嘛，咁有啲人即係寫嗰啲本土派成日話，你嗰啲咩社民連嚇阿長毛啊、阿陳明啊嗰啲成日都會講咩社運 CV 啊咁樣樣，你話使唔使寫社運 CV 啊？梗係要寫啊！屌你老母，冇做過坐喺度批評人嘅廢柴，指手畫腳。 喺键盘面前打飞机，好劲好有型啊！出到嚟俾人屌嘅时候，咪又龟缩。键盘面前咧就系强者，出街之后就系弱者。你啲嘢咧见呢啲姿态见到就想呕啦。 呢个系大舅嘅评论啦。 系啦，即系呢个西友扮嘅大舅，唔系评论，佢系加多一句，即系叫做，即系其实就系讲紧一啲咧，纯粹系以印象去，即系喂去定生死，或者系判定是非。嘅一啲偏見咯，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啲 咁啊，係頭先我都你噏頭嗰兩句，我應該係 make 個 judgment 以為林記啊，同佢班一個信息， 所以你講啊廢嘅泛民咧，佢哋其實喺六個鐘頭之前都已經直頭話要開內會，要求林鄭交代林榮基事件， 同埋佢應該咧要開呢、這個用立法會嘅權力嘅特權法案，係、傳召政府嘅官員。 唔係，同埋我咧就話喂你， 我唔知得唔得， 你本土派就鬧呢。呢啲咧，佢而家喺度即系俾因为呢间嘢而向政府施压嘅泛民咧，民主党嘅呢啲咧，就系为选票。喂，大佬，你嘅政治事件，你系即系你要做翻、這個， 因为佢唔捻抵得啊！ 唔系你唔捻抵得、啊， 因为你揾 AV 人出嚟咧、啊，其实系 眼红 啊， 你 利啲都好， 即系你承认成件事其实系会俾即系选票佢，点解你唔抢呢啲选票咧？又反問翻自己啦，點解唔反求諸己？ 你唔關心中國嘛？ 係咯， 關你撚事啊！中國 唔係你唔 鄰國嚟噶嘛？ 你唔關心中國啫，但問題呢個係香港人喺嘅香港事嚟噶嘛，大佬。 唔係證明佢一套理論破撚咗殘咯。你唔撚關心中國，你唔搞鳩佢，佢搞鳩你嘛？ 嗯。 上次我同阿傑仔嗰、那個辯論咪咁講咯。 黃俊傑， 嗯， 你台山核電廠唔撚關事，李波事件關唔關事？你嘅鄰國繼續係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嘅話，你冇撚運行啊嘛！我嘅結論就係、是、咩不分輕重啊，同樣重要，命運共同體。講緊完啦、休息一陣。 翻身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趙善軒。